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朝鲜州委会8月1号在平壤宣告成立，主体106年2017年是有意义的一年，即伟大的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，伟大的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，抗日女英雄金正淑同志诞辰100周年，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和国家最高首脑5周年。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朝鲜筹委会委员长，为朝鲜同世界人民团结委员会委员长，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长金珍书，副委员长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李永哲，朝鲜中央广播电视委员会副委员长朴成日和文化省副相吴永哲，秘书长为朝鲜同世界人民团结委员会副委员长，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委员长朴金日。筹委会决定同世界各地区和国家筹委会保持联系，举办各种活动，向全世界介绍白头山诸暨伟人的伟大和业绩，并周密安排工作，来圆满保障将于2017年在平壤和白头山举行的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。由于世界进步人民的共同志向和心愿，到现在为止，由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，亚太、欧洲、非洲、美洲、大洋洲、阿拉伯等地区筹委会成立，还有60多个筹委会在50多个国家成立，并举行各种庆祝活动。